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锅锅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芬芳天下，来自北京。诵读的篇目是《我爱我的北京》，接下来为大家朗读。我爱我的北京，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打心里爱我的北京，爱它的四合院，爱它的小胡同，爱红墙绿瓦透出的厚重，也爱百花深处扮演的幽静。儿时的记忆太难忘了，我的北京曾经的春夏秋冬。三月，我和小伙伴爱去陶然亭踏青，沿湖的柳烟渲染的是鹅黄嫩绿，又和水色相融。与君一醉一陶然，白居易的诗意题写了这座康熙年间的名亭。干热干热的，那是夏天的北京，但你去水边坐坐，也常会有清爽的风。北海的荷花开得大气，赏荷塘月色，品莲叶雨中，一群文学青年都爱朱自清笔下的北京。香山的芦叶霜打了才越发的火红，望一眼满山的秋色，好一派壮观的风景。贾岛诗、纳兰词、黄叶村的石头情，那时的北京印象，天蓝云白水清。挑雪花的时候，我们会去什刹海戏冰，银锭桥下的天然冰场，堆雪人滚雪球的笑声，近在眼前的钟鼓楼能为我的童年见证，诉说着岁月的更替，期盼着冬日里的春风。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三天以晴为主，气温有所下降。今天下午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中。预计到傍晚风力将逐渐减小，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呀？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还是要和您一起啊，一边聊着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典籍三字经，一边呢欣赏传统相声。我们从三字经里啊，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一句呢，引出了一段讲述咱们中国清朝的时候啊，这个君臣关系的一段传统相声作品官场斗。昨天呢，这段故事正给您讲到乾隆啊跟和珅两个人捏固好了一条诡计啊，要借机把这刘墉给除掉。可是这套伎俩能骗得过刘墉刘的人吗？我们请上曹云金给您继续演说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按下他们这边咱不提，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单说刘墉刘石安，帽子没了，穿着官服，戴着朝珠，顶子没有了，感情啊，这个帽子一没，后边留个小辫儿，秃脑袋不好看，晃悠悠走，得了，现在也不是当官了，上朝也不用卖方布了，啊，不用怎么走了，撇了走就完了，晃悠悠往外走，自个儿的家丁，大管家张成刘安，抬着他那轿子在门口等着他了，晃悠悠他出来了。张成刘安赶紧过来，哟爷，瞧出来了，帽子没了，爷，您这帽子又没了，给他加又，又没了，这月17回了，给您道喜啊，给您道喜，去去去去，您今儿犯的什么罪啊？参皇上，啊？参皇上， 参皇上， 是啊，没得可参了吗？这不是，就剩他了，见者有份嘛。爷，您告诉，您这帽子没了，怎么着的？回府啊？帮回府，回什么府？官都没了还回府？回臭豆腐。皇上说了，3000等府，让我回山东老家抱孩子去。那咱怎么着？回家，家收拾东西，回家。怎么着？给您顺教？甭顺教，顺什么教？咱们爷们是参人的人，官没了还坐着品级的轿子，让别人参咱，那像话吗？那您怎么着？您也不能，要不您骑马？骑马多麻烦啊！不骑马，那您怎么着？骑鹿？骑鹿？你要当老道？燃灯道人骑梅花鹿，门鹿，不是那马麻烦，那鹿更不好逮啊。骑鹿什么鹿？骑甬鹿，11鹿，两条腿。哦，走着回去。对，跟着我，不用卖方布，他在头里跑，后面抬着轿子，张成刘安跟着他，他越走越快，小跑了已经，你瞧多新鲜。满街跑中堂，这不就等于总统在街上跑吗？奥巴马啊，不知道以为万人马拉松了，本家一溜小跑回家了。回到家里边，把张成刘安叫过来，赶紧打点。什么叫打点？中堂府有点，一打点集合啊，知道老爷有事要说话，所有的厨子老妈子甭管干什么的都来了，集合在院里边站好了。刘墉站在台阶这儿，张成刘安陪着。啊，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啊！我说两句， 冲大，您有什么事您就吩咐，您说您的。就这么着，这个我问你们，这个我平日里对你们好不好？如果要是好就说好，不好不用说瞎话啊，实话实说，我对你们好不好？中等对我们好，中等对我们太好了，简直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好好好好，对你们怎么样？对我们不错，对我们不错。我要是有事儿，你们帮忙不帮忙？你帮忙，你帮忙，你甭管了，都是我们的，我们帮忙。张成过来了，怎么着？中堂，咱们反了。了，怎么反？满打满算47个人造反了，咱反得起来吗？努努力吧，这是努力的事儿吗？那不明白您什么意思，说您让我们帮忙，这怎么意思？我们琢磨着是不是要造反？造反就咱们这些人呗，那哪成去？是这么着，跟你们各位说啊，我呀上殿参皇上，参完皇上这官丢了，皇上让我3天回山东老家腾府交业，钱不够，就剩这点家底了，大伙儿也看得见，我不让你们走，还都得跟着我，这点家底咱大伙儿分，我现在回山东银子不够，把我屋里这些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搭出去，由打李氏胡同开始，你们啊，由打东口往西口码，码的片儿越大越好，知道吗？干嘛呀？卖抄家货，凑盘缠钱，回山东老家。没人问还都罢了，有人问，就跟他们说，我们中堂没钱，穷人一个，得靠卖抄家货凑盘缠钱回山东，要不然回不去。有人问就这么说，张成在旁边都听着，心说嘿，不定又要出什么馊主意啊，他不是没钱，他急贼，钱都藏起来了，他不定要干嘛。这样你们就等于帮助我了啊，往外搭东西搭东西，好东西都搭出去，桌子椅子板凳什么胆瓶全搭出去，大伙嘁哩咔嚓往外搭啊，搬桌子的，搬椅子的，圈椅、太师椅，走走走，往外搬，往外边。哎，这个片儿码的挺大，他搁屋里边待着。上头的官，过来，过来，过来，跟中堂回去去，甭叫中堂，官没了。姐，没事，还有机会，还能回来。我们太了解您了，呵呵，什么事儿您说吧。刚才我交代的事儿，你们都听见了，听见了。你们俩人干点活，什么活？您说。把咱那书房收拾收拾，一会儿来客人，跟爷回，不用收拾。书房，今儿早上起来我们哥俩刚打扫的，干净极了。什么？干净？对呀，干净极了。那更得拾掇拾掇了。那怎么拾掇？往脏了拾掇呀。你跟我来，跟我来。带着张成、刘安来到书房，屋里一瞧，八仙桌子，太师椅。这哪行去，这墙上还有字画，我这字画都摘来，摘来，摘来卷好，搁我睡觉那屋去。把这个找人，桌子椅子都搬外边去，搬外边去，这不行，太好。嗯，去上厨房，把那油桌搭来。嗯，油桌都是油，厨房把这油桌搭来搁这。嗯，这哪行去，屋里做什么呀？这拿俩板凳来。小板凳搁屋里，还有咱们前些日子折了一条腿那太师椅搬来。懂的，椅子折了3条腿它立不住，没事，绑一截扁的悬在那儿就行，只要能平稳的跟这儿待着，能看就行，不一定非得能坐啊。哎，得嘞，绑好了扁的放着太师椅。那哪行去，屋里太干净，去弄点炉灰。炉灰干嘛？不要块儿，要沫，炉灰沫弄2盆，别往屋里泼，往屋里扬。怎么扬？就扬，扬起来，那屋里不都脏？就要那感觉，这叫复古，去吧。 两盆炉灰一样，屋里都聋了。嗯，差不多差不多。哎，味儿不够，味儿不够，去弄一盆炉灰块，弄那干嘛？倒油桌底。哎，弄一盆倒油桌底。去上茅房，把这夜壶盛夜壶尿拿过来，干嘛呀？盛去盛去，夜壶尿全泼在炉灰上了。嗯，够味儿了，够味儿了。行了，张成过来了。爷，您这憋着害谁呀？那憋着害谁呢？挺好的屋子您给弄成这样，您看这桌子上这都是土，甭管，一会儿咱家来客人，跟你说了吗？张成心说，来这主也倒霉，你上他这儿来干嘛来？您这儿干嘛？我跟你说，张成刘安，咱们爷们官丢了，今天来的不是好人，你知道吗？上家来是看笑话来的，你官丢了，我上这儿笑话你。哎，怎么着，官没了吗？他是干这个来的。你要说明天后天来的，那是咱们爷们真朋友啊，给咱来践行来啊，送银子送东西来，这是对咱们好。今天来这人不是好人，对待他就得这样，知道吗？还告诉你们，一会儿来了人，我要让到书房，我跟你们说，去沏茶去，你们就去。我说用那个好茶壶、好茶碗，记住了，这是反话，就是破茶壶、破茶碗，就是越破越不嫌破。哦，明白了。我说用那个好茶叶，就是破茶叶，越破越不嫌破。啊，明白了。而且还告诉你，我说用那个开开的水器。千万别用开水，倒一半开水，来一半凉水，这叫阴阳水，喝完准拉稀。中太，您试过是怎么着？那你甭管，啊，想套我的话，甭到那是，告你怎么干就怎么干。得了，那行了，我们都知道了，都安排完了。张成刘安，跟着我，带哥俩来到门房这儿，告你们俩人啊。外边都是东西，我一会儿啊不往远了去，不在内宅待着，我就在门房里待着。您这么大中堂，别在门房，我就跟这儿待着，就手看着我的东西，来了人回事不用往里跑，站门口喊。怎么喊？跟中堂回，谁谁谁来了，干嘛来了，喊三遍，我在门房里都听得见。我听见，我一觉得这人是咱们爷们真朋友，我出来迎接，甭三遍，许是两遍我就出来了。我一听这人不是咱们爷们真朋友，我不出来，喊三遍，我只要没出来，你们哥俩甭理他们，甭管他是多大的官，往里走，往里边跑，跑进来之后，到哪儿？到二门这儿，第二进院二门叫影门这儿，你跟这儿待着，影门以后，你们俩找一棋盘跟这下棋。该喝茶喝茶，甭理他们。这人要是闯进来了，敢骂你们，甭跟他客气，卷他。说话越气人越好，气人会会啊，我们会气人。你要能把他气得蹦起来，那才好。您放心，您也不想想，我们是谁的家里人啊？您敢参皇上，我们怕什么了？甭管多大的官，你们敢不敢？您放心。您敢参皇上，我们就敢骂大臣。我们这什么都敢干，不就是气他吗？得了，就这么干啊！记住我跟你们说的这些话。得嘞，我现在奔门房。刘墉上门房，就剩下张成、刘安俩人呢，在门道这说话。张成喊刘安：“哎，干嘛？缺了得了？啊？”刘墉，罗锅子，缺德了，人缘都让他走尽了，满朝的文武谁爱搭理咱？在他这儿倒了霉了，今儿更新鲜，上殿参皇上，疯了吧？还有的干没的干？这就让这么十多屋子，不定要害谁，缺了得了。说句过点的话，该死。张成这儿捣鼓，刘安劝他去，别说，一会儿他听见，没事儿，他听不见。哎呦，对，对对，他在门房呢。 谁想到谁们家中堂跟门房待着呀？啊，对对对，他许能听见，他们俩这说话，刘墉听见，当场。你那捣鼓什么？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我这是夸您呢，您的丰功伟绩啊，露脸的事儿啊，我这就提这个呢。刘墉跟门房里待着，张成、刘安跟外边啊，看见这些东西，跟这张罗事儿，往外抬，往外抬，往外抬。他们这忙活不说，咱们单说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三位王爷都是亲王，坐着自己的轿，自己这个品级的轿子。和珅就不能坐轿了，和珅得骑马，为什么呢？他在头里当银马，头里骑着马。后边三顶轿子，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到了李氏胡同了，到了西口这儿，走不了了，队伍得停住。为什么呢？这儿立着一块石碑，这个石碑是太后给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刘墉的父亲，三朝元老刘同勋，见过三辈皇上，不容易，福保我大清朝。而且刘墉呢，也当到中堂了，又是我的干儿子，给立的这么一块石碑。恩赏上面写着文官下轿，武将下马，三位王爷不能例外，都打轿子上下来。和珅翻身下马，往里边得走，一步一步的走进去，从西口到东口。刘墉这宅子还是靠东口，所以说往里走这个道还不近。和珅在头里啊带着队伍，九王爷跟着，九王爷是大胖子，大肚子，脾气最暴，性如烈火，打肚子，拿手端着肚子往前他啪，后边七王爷八王爷跟着啊，四个人一进了西口，九王爷就瞧见了，你看摆这么些东西啊，哦，炕席炕毯被窝褥子过嫁妆的，要不对不对，这怎么还有炉子，炉子八仙连三架间胆瓶，哦，搬家的嘛，哎，不对不对，越走东西越多，啊，街边上全是，不，和珅和珅，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怎么着王爷？咱干嘛去？咱不上罗锅他们家去吗？是啊，是上罗锅那去，你怎么把我带旧货市场来了？这破烂事儿，这是，上这儿干嘛来？我不知道呢，这街边上怎么这么多东西？我不买东西。我也没说带您买东西来，是刘罗锅他们家呀。哎，到门口了，瞧见张成、刘安跟这儿正搬东西呢。哎，张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哟，七王爷给您请安，八王爷给您，哟，九王爷给您请安，哎，给何给您请安。我问你，你们这干嘛呢？ 那个，这是搬东西，搬东西。我们这个老爷官丢了，皇上说了。三天腾府，哎，我们这儿往外搬东西。 是啊，三天腾才腾府呢，今儿怎么就搬出来？ 这不是为了腾府，为了卖货。 卖货？ 卖什么货？你爷说了，这个你中堂啊，清似水，明似镜，爷儿俩两个辈子中堂，没钱，没钱回山东，盘缠钱，路费不够，卖抄家货凑路费， 别丢人了。当官为患的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哪儿啊，这么大中堂卖抄家货凑盘缠钱，还要脸不要了？ 那怎么办呢？眼睁没钱啊，臭不要脸。 行了行了行了，甭卖货了，甭卖货了，甭卖东西了。今天跟罗锅说，跟你们老爷说，这个皇上恩赐了三万路费银，让我们哥仨给送来，不还有合中他吗？有了这三万银子，甭卖货了， 丢人现世， 这也够了，让他赶紧出来，出来接银子。张成一听，哟呵，送银子来，太好了，迈步往里面就要跑。 刘安给拦住，哎，等会儿，冲他挤过眼，那意思干嘛你？你干嘛？ 我进去送信， 送什么信？ 罗锅不说了吗？站门口喊。 哦，对对对，忘了忘了，俩人挤眉弄眼，九王爷跟旁边看着。 什么毛病这是？ 站好了，俩人，张成看看刘安，刘安看看张成，喊齐了， 跟中的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来了，奉皇上旨意，给您送了三万路费银来，还有何中堂， 怎么呢？他把和珅给忘了， 啊，还有何中堂， 罗锅在门房都听见了。呀，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太好了，这是我的朋友，赶紧得出营。迈步就要出来，一听，呀，还有何主，和珅怎么也来了？不对，这里边有事儿，我等等吧。他没动弹。张成、刘安接着喊，一瞧没动静，接着喊，跟中堂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给您送银子来了，还有何中的，跟中堂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何中的给您送银子来了，喊三声，人没出来，也没人搭话，好走，撒腿就跑，往里边走。九王爷不明白，和珅，他们府上人什么毛病？你府上这么回事吗？我们这儿没有，我府上也没有啊，怎么这样回事？站门口喊，等着吧，等了半个时辰，说现在的话一个钟头啊，三位王爷，一位中堂在门口等罗锅，一个钟头，天热，哎呀，九王爷受不了，大胖子，何珅，怎么意思啊？半个时怎么还不出来？哎呀，这个回王爷，这个罗锅跟一般人他不一样。我跟您说，您家里来了客人，您敢睡一觉再出来迎接吗？我没那派头。你怎么着？你有啊？我也没有。那你说这话，罗锅许就有，他说不定睡一觉再出来接子。别介，他睡一觉，我就跟这儿站着，那皇上还等着交旨呢。得了，甭等他了，闯吧，咱闯，我带头，出了楼子我担着，怎么了？七个八个，走走走走走，九王爷带着和珅，七王爷八王爷，往里边就闯。 门口啊，这还只是小考验。您忘了家里头那刘墉是怎么布置的了。时间的关系，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分享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海洋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齐心一家。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 正在找装修，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园？ 999元每平米，九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园？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这家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不信你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想见店内活动。 中山音乐堂新春贺岁，京剧名角荟萃，民乐名家携手，老歌送祝福，相声笑开怀。中山音乐堂初一到元宵节精彩演出，电话65598285，登录官网微信抢票吧。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22年前，我刚来到北京，在北京读书是最幸福的事儿。 21年前，我出生在北京，有父母的陪伴是最幸福的事儿。 每个人在北京都能描绘出自己的风景。 每个人在北京都和这座城市一起长大。 出发，为爱，为梦想。 归来，为爱，为团圆。 大年初一，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就要过年了，你知道过年的新规矩吗？ 您给说说。 吃饭不能先动筷子，要等长辈拍完照才能夹菜。朋友圈让长辈先发，要及时点赞哦。腊月27的红包要让长辈先抢。 2月27日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4小时直播不间断，现金红包送不停，还有精彩的脱口秀节目等着您。北京电台和您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接着请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来给您继续演说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来听一听啊，三位王爷跟和珅进了刘墉的府邸之后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赶等进来了，到了二门这儿转过影呗，九王爷鼻子差点没歪了，他瞧见张成刘安了，俩人一人拿着一个紫砂的小茶壶，跟这下棋呢，下象棋。哎，你们俩干嘛呢？干嘛呢？九王急了。哎，您好。什么？您好。话还挺有礼貌啊。我问你干嘛呢？你瞎呀？这是跟王爷说话的吗？自个儿看。我问你干嘛？下棋呢。我还不知道下棋，我跟外边等着半个时辰了，我着急不知道吗？你看你着什么急呢？别着急，来一盘。谁跟你来一盘？这俩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没有家教，没有家规是吗？你看，急了！您让我干什么我都干了，我让你给你们老爷送信儿，你送了吗？送了。怎么没出来接我们？出来了，早就出去接您去了。不可能！你胡说八道！您瞧，就在您身后的柜子上，你肯定啊！罗锅，你怎么神出鬼没的？一瞧刘墉，穿着一身山东剪绸的裤褂。破木鞋，啊，头发没梳，脸上挺脏，往这一跪，罗贯，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刘墉不抬头看，低着头，唉，事在人情在，势力刚没啊，出来迎接人家，假装看不见，心里就别提多难过。跪半天了，跪半个时腿都跪疼了。哎呀，王爷好大的官威呀、啊！九王爷过来，罗锅，咱别亏心呐。你说这话，你亏着心呢？你可没出来接我，王爷。我要没出来接您，您刚才说的话我都听不见，对吧？对呀、啊，刚才我可都听见了。您问和珅，问何仲腾。说罗锅怎么还不出来？和中堂说了，您家里来客人，问您敢不敢睡一觉再出来迎接，您说您没那派头。然后呢，和中堂说他也没这派头，说罗锅许就有这派头。您说那别去了，闯吧，闯府，出了楼子您担着，您这不带路进来的不？ 您说我要没出来迎接，我怎么能听见这些话呢？少来这套，罗锅，许是站门后头听贼话呢吧。说到这儿刘墉乐了，嘿嘿，没站门后的，我在门房呢，那不一样吗？你在门房干嘛？我看着我这东西，我怕丢了，怕人偷我东西。谁偷你东西？别丢人现世了，还卖抄家伙凑盘缠。行了行了，甭卖了啊！跟你说，皇上恩赐三万路费银，让我们哥仨还有和珅给你送来，赶紧接银子。刘墉一听怎么着？皇上疯了，我把他参美了，我参完他头昏厥目，自个儿把自个儿发配了，然后还给我送三万银子来，他怎么这么待见我呢？不对，这里边有事儿，但什么事儿他不太明白，他不清楚，缓兵之计，不着急。哦哦哦哦哦，那得谢谢您，谢谢您。得了，赶紧走，上我书房那屋去。张成那边的我都听见了，书房。哎呀，这都是我们的杰作呀！一这七王爷八王爷就不去了，对，不去了，皇上等着交旨呢，您得赶紧回去。罗官说话，七王爷八王爷，我这官刚丢了，怎么着？您来了我这儿就不能进屋坐会儿了吗？那么说我这地方太贱，您贵族踏贱地了，是不是？不至于吧？同朝为官这么些年了，眼看着我要回山东了，咱们聊会子不应该吗？我不是这个皇上，他等着了，得，我们不坐了，赶紧就收银子，我们回去了。您看，我就不配留您待会儿吗？九王爷过来了，九王爷好面子，刘墉拿这话一说。九王爷心里不痛快了，人家说的对，这么些年关系又不错，得，七哥八哥，这回听我的，干嘛呀？罗锅说的对，让咱歇会儿不是好事儿吗？再说收银子又不是一时半会儿，得了，咱们进去歇会儿，上他书房待会儿挺好，知道吧？这个罗锅，你头先带路。哎，刘墉头着带路，来到书房口这儿，拿手一撩这门帘，来，王爷请。九王爷头一个，七哥八哥，这个书房歇会儿不挺好？ 嚯，怎么那么骚气？ 张成在边上乐， 不泼尿能骚气吗？ 来，里边请。你想，屋里炉灰那个味儿，然后再加上尿，那能不骚气吗？来，王爷里边请。天儿也热，哎呀，这屋里太臭了，您看，哎呦，怎么那么脏呢？这是书房，这是茅房啊！你天天跟这儿看书，是这样进步的快，就希望赶紧把书看完了。哎呀，你先好歹歇会儿吧。你看这桌子上都这么些个图，刘墉过来了，哎呦，还真是。张成、刘安，怎么收拾的屋子？啊，怎么这么脏？张成、刘安心说，不收拾他能这么脏吗？这不你出的主意吗？桌子上这么厚的土，王爷怎么歇着？去拿掸子去掸一掸。九王爷，这别掸了，那一掸那土不就起来了吗？好不容易落上面。行，就这样吧，这样我歇会儿吧。他一眼瞧见那把三条腿的太监，这有俩小板凳，他块儿大，还憋着坐那太师椅，他倒霉催的，他是。七哥八哥，你们俩小板凳，虽然说你们岁数大，但是你们瘦坐小板凳，你们那歇腿，我得坐这个，我得歇腰。他奔这太师椅就来了，往上一坐，噗嚓，这大屁股都是摔的，哎呦，摔的他心里这难受啊，不光屁股疼难受，心里难受，心说。知道的是他的椅子不结实，不知道我肉的深沉呢，我把人椅子给坐坏了。 我这么大王爷，我什么品行？我怎么这么丢人呢？把人椅子坐坏了。哎呦，他周过去了。信着一般的家，您得来劝来，过来得搀来。哎呦呦，没事没事没事。哎呦，没摔坏吧您呢？这破椅子也不结实，都得这么说话。刘墉拉了下脸来，没服，扭头来骂张成，啪就一大嘴巴。那老爷怎么了？怎么了？啊？这椅子刚才来了一个收破烂的，说给两吊四，你说不卖，你说什么？说这值四吊八，四吊八完了吧？让人给坐坏了。不知道我们爷俩两辈子中堂青似水明似镜吗？啊，家里本来就没钱，卖抄家货凑盘缠钱，挺好的一把凳子让他给坐坏了。坐椅子这人也是这么大块，坐地上不完了吗？坐椅子坐坏了吧。哎呀，什么品行啊，还王爷，我呸。甩闲话，谁受得了这个？王爷站起来了，咱的身儿妥。罗官，罗官，你怎么意思啊？骂他呢是骂我呢？没事，王爷，王爷没事，无所谓，不就两吊四四吊八的事儿吗？没事没事没事。什么两吊四四吊八？你是骂他呢是寒碜我呢？不就这把凳子吗？我给五百两。哟，张成刘安给王爷打包。给装好了，连那半截扁担都给绑上，给包好了送家去，送家去，送家去。您是银票还是现钱？王爷没得可说，心里难受，屁股也摔着了。哦，怎么着还真卖我？那可不真卖着呢。您说给五百两银子，我，哎呀，心里边难受，心口疼。拿手啊摸这心口，哎呦妈呀，这就掏银票啊！给你，给你，掏了一张五百两的银票给刘墉，给你，哎呀，可气死我了，摔坏了，拿把凳子去，快去，给王爷搬太师椅，我不坐太师椅了，来来俩板凳就行了，来俩板凳，那行，拿俩板凳给何中的。和珅旁边享乐也不敢乐，心说你也是，他的凳子这么好坐吗？拿俩板凳，九王爷跟和珅坐下了。啊，张成刘安去沏茶去，我们这儿给王爷打包呢。等会儿，等会儿，你早上再打包，去沏茶去。哎，我们沏茶去。九王爷过来，行行，甭沏茶了，赶紧收银子，我们走了。这屋里脏也没法待人。喝口水，王爷，我现在是没有官了。那么说，去吧去，让他们气去吧去。我跟他也甭废这话，废这话没用啊。行行，让咱们气去气去。张成刘安，用好茶壶、好茶碗、最好的茶叶、开开的水。哦，刘安来信儿了啊，来信儿了。哦，明白吧，明白。俩人奔后头跑，沏茶。中堂府里没有破茶壶破茶碗，都是盖碗，好的盖碗。找来找去找到谁的？花匠把式啊，绣花剪枝叶的那个，他们用的那个大壶。他们没有盖碗，一大壶里边沏高碎用的，然后破碗，碗都破了口了，拿这个沏水喝。沏高碎满天星，里边都是茶叶沫子，那个东西不能兑水，只能沏一回，沏一回往外倒着喝，而且还得少搁，多搁不行。您那个茶壶茶碗借我们使使行吗？哟，大管家，拿走。您要茶叶吗？我们这茶叶次，不用茶叶，能找着比这还次的啊。你甭管了。拿着茶壶茶碗来到后厨，哎呀，刷一刷。刘安多手给刷得倍儿干净，搁这儿。张成瞧见了，你干嘛？刷着好沏茶，你疯了？咱们大人说什么？你刷那么干净干嘛？哎呦，对，我忘了， 那刷完了怎么办？等会儿，一哈腰抓把土。行了，这这么脏，这多好，这够破了吧？啊，里边还有土呢。啊，那行，那就这样吧。没茶呀，咱们这哪有刺茶呀？那高碎，高碎哪够刺去？我找找，你瞧，房上挂着一草帽，破草帽，草帽上面没顶子，边儿都耷拉了。为什么说破草帽？出汗出的，这一圈阴都阴了，上面全是汗点儿。这好，这草帽摘下来，拿剪子把这一圈边儿剪下来，搅碎了，往这里边拿水，拿水，开水，开水，烧开了水往里浇。这汗都把这草帽浸透了，拿开水一浇，这味儿呲楞就出来了。 嚯，哎呀，怎么那么腥气呀？ 倒半壶开水，行了行了，这样喝回来烫着他们，来点对口的。呵呵，又接了半壶凉水，没做了凉水，阴阳水，吸草帽，草帽这圈，这行了，挺好，挺好，挺好。这碗也刷干净了，抓把土扔来，扔来，揉搓揉搓。拿着这茶壶，拿着这罗茶碗，提了来，回到书房这屋。刚开始在里边待着闻适应，这味儿行。出去沏完茶再回来，哎呦，嗯，茶碗搁那儿，茶壶也搁那儿，旁边站着，和珅站起来了。刘勇，你府里人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啊，怎么了？茶壶茶碗拿来，怎么不懂给倒上呢？何大人，这不能怨他吗？我不让他们倒，为什么？废话，给您倒行了。三位王爷来了，王爷喝水，普通下人能倒吗？那得中堂倒。虽然说我现在这中堂没有了，但我曾经是中堂，对不对？而且我倒茶，就即便是茶一次，王爷得多喝两碗。再次茶也王王爷不能不说不喝，酒完这儿，对对对对对，为什么一捧他就来劲儿？这人都是一捧他来劲儿。你看刘墉说的对，王爷喝水就得中堂倒。嗯，那行吧，刘墉给我倒上。哎，王爷，我给您倒上一碗啊，您尝尝这，倒出来一碗，连土，在这草帽圈，开水沏完了，又加的凉水，来来来，王爷您来一碗。酒王爷接过来这碗，乌冬一大口。他天热，大胖子又爱出汗，出汗多了渴呀，乌冬一口，想要吐。刘墉在这边上站着，咽不下去啊，又咸又涩。啊，王爷怎么样？再来一碗。哎，别别别，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张成刘安，什么茶叶这是？怎么这个味儿？什么茶？圈茶。啊，圈茶。喝过普洱，喝过铁观音，没喝过圈茶。 高档茶叶，这是我们府里最好的茶叶，太后恩赐的。 是啊。 哎呦，哎呀，怎么这个味儿呢？没喝过，高档东西能喝不惯有可能。王爷您再来一碗这解渴。哦，不，就这样就这样，得了，水我不喝了，不喝了。那个这帮，刘墉啊，去，赶紧收银子。收完银子我们回去了，那个皇上等着我们交旨呢。哎，得嘞，张成刘安来，他们家这银子，这个银子是拿这个，那个骡子驮来的。在前院搁着，带着张成刘安奔后院。哎，老爷老爷，人家在前院，咱不上后院。哎，我跟你们说，张成刘安要出事儿，这里边有事儿。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但是现如今啊，我得进趟宫，我骑着我那穿朝马进宫，我得找皇上，我得问清楚了这银子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能这么轻易收了，收了有可能命就保不住了。哦。你们两个人想办法留住了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跟和珅。中堂，您这是胡闹啊！我怎么能留得住他呢？他们是王爷，是中堂，想走站起来不就走了吗？谁拦得住？ 那有什么？你把门锁上。 中堂大人，您这是胡闹！三位王爷一个中堂，我敢锁门？大清朝哪有锁头锁他们去？ 没事，锁你的。那锁门他们也不能老实待着呀。他等时间长了，问您干嘛去了？我们说什么，你就说我打酒去了，给他们准备饭，那行吗？他要不干，他拿手拨锁头怎么办呢？没事，到厨房拿擀面棍，一米多长那擀面棍，只要敢拨锁，棒他手腕子。那他拿脚踹门呢？没事，棒怀子骨。 中堂，您杀了我吧！ 我哪敢棒他去？他们是王爷，是中堂，我不敢动手了，那是金枝玉叶呀。没事，出了楼子我兜着，您兜着，对，有我呢，是不是有我这话就不这么紧张了？ 是，还真是，还真是。 紧张是不紧张，就有点哆嗦，有点哆嗦。没事，听我的，棒你的，打你的。行嘞，那我可真棒真打。没事，有我的话，你们跟这盯着吧。刘墉骑着穿朝马，他这马呀是太后赐的，可以骑着马进皇宫内院，穿朝马奔金銮殿见乾隆。按下刘墉这边不提，咱们单说张成、刘安。刘墉一走，壮着胆子，擀面杖已经拿好了，搁在身后头。呀，几位王爷，怎么来给您倒碗水啊？不喝。要不然您抽袋烟？哎，还真是，这么半天了，还真是想抽烟了，先拿去吧。哟，你看，我跟您说，我还真没有，我没有烟袋，我不抽烟。没有你说？ 不是，我们这个后厨老妈子有， 老妈子也行。不要紧的，烟子嘴擦干净点可以。 哟，老妈子那个烟子锅子没嘴儿， 没嘴儿能抽吗？ 净废话。刘安过来，嘿，这个王爷，我有烟袋， 拿去。 没锅。 跟我这斗贫是吧？滚出去！滚出去！哎，得嘞，倒退着出来。 拿锁链子哗楞嘎嘣锁上了，俩人站门口站着。 和珅啊坐在靠门口，听见动静不对，哗楞嘎嘣。哎，王爷，不对，哗楞嘎嘣了。和珅说什么呢？什么叫哗楞嘎嘣？ 他们把门锁上了。 不能，我告诉你，和珅，即便是我犯了王法，我入了高墙，大清朝锁我的人也不是他们俩人。小兔崽子敢锁我，没听说过。 您看您还不信，王爷， 对，您叫他们俩人进来回话。如果说他们俩人进到屋里边，那就是没锁门，他们要不进来准是把门锁了。我给你叫一准得进来，不敢锁门。张成、刘安，哎，王爷进来。哎，我进不去啊？怎么进不去？门锁了。 和珅，我确实过了。我没想到他真敢锁呀！你这 谁让你们锁的门？ 不是我们锁的， 谁锁的？ 老爷锁的。 你们老爷干嘛锁门？ 他这个怕您几位走，他给您安排饭去了。 安排饭？那叫他来。 来不了，这会儿功夫打酒去了。 打酒？上哪儿打酒去了？ 上良乡了。 上良乡了。 和珅过来，来吧王爷，咱大铺睡觉。 大铺，躺会儿。别睡呀，上良乡打酒去，那我得等到多晨。那皇上还等着呢，我们得回朝交旨。我不管，赶紧把门开开。 王爷开不了。 开不了？我告诉你，张成、刘安，你们俩小子给我再说一遍，你敢连着说三个不开吗？ 哎，不，